红十字会正在与日本军方协商将美国战俘释放。审查完毕后，战俘们被驱赶着像无头苍蝇一般坐上卡车。 可以重获自由的念头将坦尼及其他战俘们的烦恼一扫而空，回家的喜悦战胜了他们身上所有的病痛。但是这是回家的路吗？当卡车缓缓驶入码头，坦尼在日本兵的指挥下和其他战俘一起排队走上了这艘船泥丸号。据坦尼回忆，这艘船从外表上看锈迹斑斑，看起来已经极度老化，但是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呢？这张图展示了这艘叫做泥丸号的轮船的航行路线。从地图最下方的马尼拉出发，穿过中国南海、东海，坦尼他们要去哪？目的地日本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军为了弥补本国男性劳动力的不足，大规模征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。据统计，共有30多万盟军官兵被日军俘虏，英美等国的白人战俘多达14万人。而日本人为了将这些战俘从各个日本占领区转送到日本，动用了大批船只，这些船只就是臭名昭著的地狱航船。从1942年起，日本总共出动了54艘轮船，总共运送了49459名战俘，每次航行约10天。但是坦尼所乘的泥丸号轮船因实在太过于陈旧，从马尼拉到日本全速航行仅需10天的路程，居然整整花了28天。 原本坦尼满怀欣喜的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回家了，但随着泥丸号地狱航船缓缓驶出港口，噩梦再次重演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 见多识广是先生，知无不言是朋友。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。